命偶风云会，印谈雨露旁。风云歌，主持陶杰、白伟聪。 本节目只代表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 欢迎各位咧准时埋位收听风云快讯。多谢各位嘅支持，本人陶杰嘅 Patreon 同埋白伟聪，我哋最非常欢迎各位嘅加入嘅。 系，多谢。 咁啊，中联办咧嘅原主任郑雁雄咧就突然咧系被撤职，就调咗翻大陆。咁啊，安排去北京嗰啲人大啊，嗰啲咩一个咧唔系咁重要嘅总职位。咁啊，据路透社就报道，系呢一个行动咧，原来系同咧啊呢个长和咧系卖啊呢个巴拿马运河等咧啊嘅业务有关。就咧路透社声称，中国当局咧系最高人物啊，系不满啊。而家香港把关嘅呢个中联办嘅阿头咧，系完全唔知情，系搞到咧系中国方面咧系非常之震怒。咁啊，而且吓当衰咗之后，就指示咧文汇大公用文革式嘅批判咧，系点名咧系诶呢个啊诶狂闹啊啊呢个啊长和啊，同埋咧佢个老板李嘉诚，咁咧系影响到咧香港啊吓嗰个资金。嗰、那個信心嚇，咁啊到底係咪真咧？我哋睇下，自從鄭雁雄啊宣布為咗翻大陸之後，大公文匯對於李嘉誠同埋長和啊嚇嗰個出售碼頭啊嗰個文革嘅大批判咧，就好明顯咧就降咗幾級，收咗火。咁啊最新嘅一篇文章咧，就呢個中國喉舌咧就聲稱啊半報道啊，而且係半引述係嘛？嗰條標題話長和物一意孤行，圖蒙混過關，就冇話再講啲咩賣國啊等等啊呢啲咁嘅政治啊標籤啦，只不過係引述啊香港立法會咧係嗰啲親中啊嗰啲言論係嘛，就係引述幾個話鄧家彪話美國正不擇手段圍堵國家崛起，巴拿馬運河等港口作為全球航運的關鍵節點，其戰略價值咧。是不容忽视啊！这些全部呢是讲过不知几多千次的啊！引述邓家彪，亦都引述啊立法会议员林新强啊，亦都引述咧人大代表陈勇等等啊，同埋咧黄英豪咁讲嚟讲去咧系全无新意啊！最尾咧啊就系话啊外媒咧就话长和。企图推动所谓 Plan B 方案继续售卖港口啊，咁啊呢一点咧就其实长和咧就否认啦，就话咧系不准不实。嗱，咁而家咧喺咁嘅混乱嘅局面里边咧，李嘉诚领导嘅长和以不变应万变，总之就讲咗一句啊，呢个长和咧绝对唔会咧系做一啲咧系犯法同埋犯规嘅交易，讲晒啦啊。咁而家咧一路咧暗暗沉沉拜神唔见鸡嘅咧，就系呢啲咁嘅外围嘅亲中嘅势力，系嘛？而且咧，到底长和点做咧？呢立法会议员咧亦都唔知道。老老实实，以一个咧管理汕尾啊乌坎村啊吓嘅经验啊嘅一个官员走嚟做中联办嘅主任咧，吓佢系唔会拥有啊喺呢个巴拿马运河啊。啊咩？歐洲43個碼頭啊，呢啲視野同埋人脈關係嘅，咁你話鄭雁雄完全蒙在鼓裏，一啲都唔出奇喎，係嘛？佢係咩出身咧？係嘛？鄭雁雄蒙在鼓裏啫，咁鄭雁雄係邊個委任嘅咧？咪又係你自己中國最高當局委任，係嘛？每人都有一個咧被升到一個不能夠升任嘅高層啊嘛，啊呢個叫彼得定律啊嘛。如果你話啊，美国啊委任我陶杰走去做美国太空处做总处处长啊，你话我升唔升任得到呢？如果我去咗美国太空总处做处长，指挥嗰啲火箭升空，并拎棒拦嗰啲火箭咧系跌咗落嚟啊，咁你话系咪应该撤我职，然后啊系怪责我呢？系嘛？喂，我冇话要去太空总署做处长、啊，你醒俾我噶、啊，咁啊边个白痴啊？系去委任风云谷呢个陶杰走去做太空总署署长咧？系咪应该喐嗰个就唔系啊？啊，净系喐我咧？系咪你叫我去？我听晒你话啊嘛，系咪嗰度话有几十万美金一年，我梗系去啦，系嘛？系嘛？所以呢个咧就好戆居嘅， 亦都咧係好冇道理，係嘛？咁啊，當然咧，係唔係話對李嘉誠展開個文革大批判就係呢啲烏坎村呢個 level 啊嚇嘅意識咧所作出嘅指揮咧嚇嘅部署咧？呢、這個我亦都好相信。所以你睇下係咪而家換咗個叫周濟嚇呢個所謂望落去好似斯斯文文嘅，咁跟住文匯大公眾會唔會繼續對李嘉誠同埋長和啊嚇？加强啊呢个文革式嘅大批判咧，呢、这个就系睇呢样，但我认为就唔会啦，系嘛？好啊，咁啊，至于呢个叫周齐定周济咧，咁啊有好多听众咧喺个留言嗰度纠正，喂，语字下边一个齐字咧，据说就应该读个济字，系嘛？就系、是、微雨之中咧，系嗰啲云啊系散开咧，系呢啲叫雨济，只不过点解我哋要读周齐咧？好簡單，因為香港咧有一位咧水墨畫家嚇、啊、街頭寫生嘅專家叫做歐陽乃尖，咁佢有一位公子係文化旅行家兼專欄作家，佢位公子就叫歐陽應齊，係嘛？平時佢自己叫自己做歐陽應齊，所以咧嚇呢、啊這個語字下邊一個咧啊齊心嘅齊咧喺香港嘅俗讀咧。我就认为是以欧阳乃尖两仔爷为标准，喂，佢帮个仔改名啊，唔通都唔识读咩？咁咪叫齐咯，系嘛？咁啊，就算系误读，咁我都冇所谓啊。《三国演义》个刘备啊，系正式系叫预备组个备啊，咪点解啊？读下读下变咗叫刘备咧？全部叫刘备咧？咁啊，刘备啱定系刘备啱咧？啊！呢、這個就係一個粵語讀音嘅問題啦，係咪啊，鮑生？ 係咁啊，講到粵音咧，就唔好做咗啲政治或正音怪獸。咁因為咧，其實已經好多學生咧，而家喺課堂上邊咧，為咗嗰啲筆畫撇來撇去啊，動唔動穿啊，嗰點點得好唔好啊，已經令到啲家長同佢哋咧不勝其擾噶啦。如果仲要搞埋啲正音咧，就已經係我覺得有啲過火。不過唔緊要，呢、這個世界約定俗成嘅。呢啲大嶼山定大聚山啊，刘备定刘备啊，大把呢啲例子啦。不过一般嚟讲咧，即系大家理解到咪得咯。除非你真系系牵涉到一啲学术或者课堂上边嘅研究，咁啊另作别论啦。所以我哋呢啲唔讲啦。咁啊睇翻嗰篇文章先啦，好唔好啊？那个题目咧就讲各界人士长和物一意孤行，图蒙混过关。咁我觉得咁嘅，我个人分析就系、是，其实佢前边嗰篇幅咧里边引述。嘅一啲立法會議員鄧家彪啊，又好邊個都好咧，去批評詳細嘅交易咧，我覺得只不過係引言嚟嘅啫，其實唔重要嘅。重要嘅地方咧，係佢間接承認或者去證實呢個《金融時報》嘅報導。因為嗱，如果佢依篇嘅大公文匯嘅內容咧，係否認詳實係同呢個中方係傾緊呢個 Plan B 又好，或者係一啲其他嘅嘢咧，佢應該係斷言否認，就指《金融時報》穿作附會，但係唔係佢證據確鑿咁引述嗰個報導，而且跟住喺下邊咧就冇去否認過，所以其實個重點就係咧第二段港企商業決定不應忽視國家利益裏邊咧，就裏邊借《金融時報》嘅報導咧。去話其實長和咧就真係同國家傾緊呢啲交易嘅 plan B， 咁所以咧依篇文章咧係有意思嘅，就唔係淨係攞嚟批評長實，因為如果係批評長實嘅文章咧，照計呢篇嘅火力咧係遠遠低於之前嗰幾個月嗰啲直情係賣國賊啊、漢奸走狗啊嗰啲 level 嘅，呢篇咧好 mile 啊，即係話咧根本唔入流。但是他最重要的就是想话俾你哋知，话俾全世界知，长和而家同我哋倾紧啊，佢咧就谂住咧啊睇下点样，但是咧啊未必应承噶，因为咧啊讲到要咩要挺国家发展重要性，所以呢篇文章咧我理解就应该咁样解读嘅。咁至于郑雁雄咧嗰边咧，我就觉得真系中国嘅官场咧系如履薄冰啊！即系如你高到去外交部长啊、国防部长李尚福啊等等咧，你都可以一夜之间咧落马同埋咧消失不知所踪。咁啊，今次嘅郑雁雄咧，当然啦，你都讲得啱，佢都不胜任嘅阶层，佢喺乌坎村出身，佢对付嘅都系啲村民，最叻嗰个叫村代表，几廿岁嘅老伯。 你谂下佢点面对啊？一个咁国际城市啊，咁多嘅问题同咁多嘅刁，但我好同情佢，因为你揾得我，你清楚过我啦，即系我嘅能力，我系做嗰啲嘢咁啊，即系等于一间酒楼，你请我翻去，喂，我最叻系咪做炒粉面啊？干炒牛河我炒到好有色水啊，同埋镬气够啊嘛，系咪先啊？无啦啦你叫我咧就做嗰啲叫做法式 fusion 啊啊！英國的下午茶，咁根本就唔係嗰回事啊嘛，嗰啲嘢我唔識噶嘛，咁所以即係長和究竟搞咩交易啊？我又同李嘉誠又唔熟啊，佢又未見過我啊，佢又唔會見我啊，我淨係負責搞國安嘅啫嘛，我負責同阿李家超加埋鄧炳強一齊去拉人封艇，最多同佢度下嗰條舉報熱線咧，應該點樣搞？咁我專注喺呢啲嘅時候，無啦啦你嗰邊爆咗鑊。关我咩事呢？但系就系咁噶啦，中国官场系嘛，莫须有罪名，唔使你真系做错事啊！啊， 咁你都嚟到香港呢个前英国殖民地兼国际金融中心，系遇到一个咁大嘅企业系长和，系就声称咧系同中国对抗紧。咁你揾一个叫郑雁雄啊，系嚟到咧解决点解决啊？啊，佢以往2011年喺呢个海丰乌磡村嗰度。最大的對抗就是兩三千名村民手持橫額走去開發土地的時候就抗議，就對這個村委會、市政府遊行請願封堵公路，然後就派出這個上百名武警進入村內以武力驅散，裡面那些阿頭，即是這些搞事的阿頭，包括一個叫林祖聯，另外一个叫杨色茂，系嘛？呢啲咧，即系讲句最率直啲，全部系乡下佬啊！吓，呢啲后来好咧，拉咗佢哋，唔知判一年半载定系咩？咁佢哋有几多钱啫？有几多身家啫？系嘛？乌磡村啊，全部啲村屋加加埋埋啊，我谂都唔够啊！啊，呢个长实名下一栋啊住宅啊！啊，嗰個價值啦，係嘛？你跟住將嗰個處理平暴制亂嗰個調嚟香港，你又叫佢負責收風。要知道長和咧係賣碼頭啊，嗰個預先個內情。長和如果賣碼頭，而家係透過同美國 BlackRock 同埋意大利 MSC 嗰啲係國際風雲級嘅大生意。咁你烏磡村嗰個 level 點樣樣啊？你叫我未卜先知咧，係咪啊？係嘛？所以咧呢啲咧全部咧，你而家睇咧， 陶生 大陸點解俾人話而家個政治唔正常嘅權力鬥爭咧？咪就係呢啲啦。下邊講啲嘢都唔正常噶。鄧家彪咧就話：作為香港註冊由華人家族經營的企業。在國家當前面臨複雜國際政治形勢下，應該和香港各界團結一致，共同建設香港，貢獻國家。咁啊，請問鄧家彪，你貢獻國家呢四個字即係點解啊？係咪即係叫長和啊？將所有嘅碼頭免費送俾中國啊？係咪啊？係咪咁啊叫貢獻啊？我中文知識有限啊。 貢獻應該 意思即係雙手奉上。一个先都不收叫贡献嘛，系嘛？首先你邓家彪，你有咩资格啊？系叫长和啊？系免费怼个1400亿俾大陆啊？第二，你识唔识呢啲国际贸易法咧？吓，我就算啊送俾大陆啊，系嘛？巴拿马政府肯唔肯啊？吓，嗰43个码头啊，各自所在嘅国家，英国、瑞典、西班牙、荷兰、波兰，你问过佢哋未啊？啊！嗰啲码头嘅经营权啊，系属于佢哋每一个国家嘅政府主权范围啊，系话松啊松啊，系嘛？佢哋会批准咩？啊，所以咧话要 Plan B， 你咪叫啊，确实系啊。如果真系有 Plan B， 咪叫 MSC 啊，同埋叫呢、這个贝莱德啊，自己去同大陆倾咯。呢两间我哋一早引述过喺大陆大把投资啊，呢、這个 MSC 亦都系大陆有港口。上海、寧波是跟中國的船舶是有超過30年的合作，怎樣賣國法，是不是？所以現在根本呢，你是老鼠拉龜，我們現在做帳面，如果你說計法律，政治的你就打橫來什麼都可以，拉人封艇，是不是？ 帳面咧係根本係告唔入嘅，告乜嘢啫？國家安全喎，話嗌都嗌咗，而家由三月幾開始嗌，嗌到而家都兩個幾月啦，係咪？你話危害國安啊，係咪？如果你話用國家安全法喐到，係喐咗啦，係咪先啊？咁而家佢就算肯同你大陸嗰度傾 Plan B 啊，係咪完全合情合理啊？仲鬧乜嘢啊？咁你咪叫大陸嗰度最高當局啊，係嘛？喺嗰個層面嗰度咪自己諗掂佢咯，係咪啊？必要時咪叫王毅啊，係外交部長嚟噶嘛？嗱，你冇發覺王毅啊落到嚟呢三日啊，佢主持個咩仲裁調解啊排解呢啲嘢咪啱噶？你咪排解埋長和埋巴拿馬運河呢單嘢咯。王毅走咗嚟三日啊，係咪啲記者應該請王毅講兩句啊嘛？系嘛？啲咩贡献国家43个码头啊，涉及到欧盟各国嘅巴关系啊，巴拿马咁，你邓家彪啊，你唔会唔请阿王毅啊，走嚟立法会就长和出售港口嘅问题，咪叫咁近城隍庙，佢你拉得佢落嚟，今次啊1001年，咪叫王毅开金口喺立法会宣读咯，你叫佢讲咯，系咪啊？啱唔啱？喂，我敢问，唔系挑衅啊嘛，啱唔啱啊？肯定唔系啊！ 嗱，陶生，嗱，即系讲翻郑雁雄啦，的而且确系为难咗佢嘅。你知唔知乌磡村有几大啊？佢常住嘅人口咧13000人，咁啊，嗰个面积咧就3.14平方公里，3.14啊，即系咧大约系1公里，1.5公里乘2公里左右啦。咁上下嘅大小，真系咧，连一个点讲美孚新村都可能咧差唔多咁嘅 size， 或者呢个加埋第一城啦，沙田咁嘅地方嚟，万零人，香港随时一个私人屋苑啊，都已经多过佢，所以根本呢件事咧，当然喺当年咧都引起好大嘅轰动，因为喺中国大陆里面发生呢啲咁嘅所谓维权事件，后来都被人搞掂咗啦，里面牵涉嘅最多系1000多个乡民，系因为啲钱银分配问题咧就搞唔掂，咁所以郑雁雄去摆平佢好容易嘅啫，都系利用翻分化同埋咧俾水咧就可以搞掂噶。咁对于佢嚟讲啊，要面对啊而家香港呢个700多万人嘅前度国际城市，面对系贝罗德、长和呢啲级数嘅交易，佢就算佢知佢都处理唔到。他都不知道怎样去做，甚至 老鼠尾生疮就大极有限咯，系咪啊？咁啊，老鼠尾咁大粒疮啊，嗰啲咩乌磡村吓，即系小学生吓计嗰四则运算，你而家俾张爱因斯坦啊呢个相对论物理学张卷，你叫佢点做咧？系咪强人所难咧？系咪啊？ 系。咁啊，仲有邓家彪喺度搭嘴，喂，佢自己都最叻，都只不过一个社会系中文大学毕业啫嘛。咁跟住咧就， 咪你识国际法咩？你识 你识财经 法咩？ 系嘛？你识财经？你识国际法？你识呢啲叫做咩调解咩？啊，你随便喺度开口噏就叫人咧咩贡献国家？呢啲系根本冇成本嘅，对于佢哋嚟讲，呢五毫子嘅意见完全咧。是浪费纳税人的钱，这些立法会议员呢还每个月出粮，有那些补贴10万一个月的这些这议员。所以你想想他们议政的水准，所以当初为什么这么多人觉得呢香港是不需要这么多个立法会议员，也都不需要给这么多钱，他们就这么解了。 所以呢这些立法会他引述文汇大公的引述呢就只不过是比较客观的报道。佢冇乜加量前慾緊啦，係嘛？ 嗯， 呢個國家秉持以和為貴嘅理念，係啊。咁你中國香港特區係咪都應該對商界秉持以和為貴嘅理念咩？係嘛？巴拿馬運河全球航運命脈，戰略價值無可比擬，係嘛？咁咧，企業咧係會不能夠視為單純買賣，應該站在國家安全發展的高度。避免任何引發國安風險的行為，咁話俾你聽咪冇咯。長和咪話絕對唔會啊，係做啲犯法嘅事咯。你又覺得有風險，你兩個幾月你咪叫國安公署嗰度評估咗整個報告出嚟，咁你咪而家叫啱啱新官啊 上任呢個周齊啊，係咪？佢叫佢宣讀啦，佢講咯。周齊落區有啲記者喺度跟噶，咁啊好，香港記者叻曬搏咪，咁你咪即刻叫周齊講咯。阿周主任啊，你覺得長和呢件事啊係啱定唔啱啊？係咪？所以香港而家咩世界咧？你話係嘛？有官喺度你就唔識問，而家喺旁敲側擊嗰度打遊擊，打打遊擊咧嚇，就突然間咧係收火，收火咧，然後就喐咗嗰個咧中聯辦嗰個主任啊，就話應該佢孭鍋，喂無厘頭噶嘛，係咪啊？然後就叫商界團結，叫全香港團結，咁你叫咗香，你叫啱啊，全港團結。你咪叫咗嗰幾大財團啊，係投資買地，買咗北部大都會新界嗰幾幅地啊，係咪買咗簽咗意向書噶嘛？意向書有冇跟進啊？到而家成半年咯噃，擺咗幾多錢落去啊？係咪有冇團結到啊？見錢咪就有團結咯，唔見錢咪唔團結咯。所以呢啲咧叫假大空。呢啲睇呢啲咁嘅社论啊，呢啲文字啊，浪费时间吓。啊嘅企图蒙混过关，点样蒙混过关啫？啊，全部喺阳光之下啊 ，MSC、贝洛德呢两间啊，系咪外国势力啊？帝国主义一心亡你不死啊！啊，呢啲咁嘅敌对势力系嘅话，你咪即刻剁晒 MSC 喺大陆嗰啲港口咯。 仲有啊，仲有啊，陶生。 呢个贝洛德全部退股咯，腾讯啊、小米啊、阿里巴巴，你又唔好叫哦，佢仍然揸紧啊，啲腾讯、小米、阿里巴巴、美团嗰啲股啊，咁即系点咧？ 仲有呢个邓家彪咧，其实佢讲嘅内容咧，即系完全咧冇论据之余，都系嗰啲啦，唔紧要。但系佢最后嗱呢个大公文会啊，特登将佢煲咗，即系话咧用黑体字，佢奉劝长和立悬崖勒马，否则会后悔莫及。呢啲废话啦。如背弃国家及人中国人利益，则枉用了括号长江二字，即系佢直情咧就系将呢个长和嗰个公司名啊，仲要绑架埋一个道德价值，就系话咧，你既然用得长江呢个五字，你就要咧为中国人咧啊要谋取利益啦。如果唔系你枉用啦，咁我试问一句啦，以前尖东中国城夜总会，咁有冇为中国谋取利益啊？佢呢个经营呢个夜总会系唔系 用中国嘅名啊行色情事业啊？ 系啊， 压榨压榨妇女嘅肉体啊！ 咁你邓家彪 中国嘅名啊，你应该而家要国家干预嗰阵时系收翻啊，下令唔准叫中国，你叫英国城咪得咯？可以叫日本城，唔好叫中国城。 系佐敦有间日本城，咁啊，但系中国城夜总会咁又如何咧？咁你如果用呢个理论啊，咁中国城夜总会当日开幕经营，应该系为咗中国谋取利益嘅，但系唔系，大家都知道夜总会系经营紧一样咩嘅生意，里边系为咗佢哋自己嘅老板嘅利益嘅啫，或者为咗嗰啲啊，即系光顾嘅嫖客，或者系嗰啲母小姐妈咪经理嘅利益嘅啫，即系所以在香港就系一个在商言商嘅城市，只要你符合法律，符合呢、这个。这个规例，其实你做任何嘢去为自己谋取利润是无可厚非，亦都合情合法。而家无啦啦要绑架你，即系等于无啦你个名里边有一个义字，义气个义，或者有个叫做有个孝字，咁就要话你啦。如果你唔咁样做咧，你就对自己个老豆老母唔住啦。你咁唔系咁做咧，就对唔起呢个国家民族啦。咁呢啲咁嘅。议政方法是十分之低的，对于这个立法会来说。 洛克道有一间英国药房啦，就用英国的名字来做招牌啊。 是啊。 殖民地政府几十年未及过半句啊。是吧你英国药房里面啊不要卖中国那些药啊，不要影衰我英国啊。这些讲到这里就是理屈词穷啊，是无聊啊，是发现呢是没有东西拗，终于找些东西来讲，但是呢找到三岁小路仔。好啦，今天时间差不多了，多谢各位收听《富云快讯》，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好，多谢大家。你都知道啦，现在香港In a way 都系叫 trouble water。咁既然我哋揾到条桥 over the trouble water， 我觉得都值得行一行呢条桥嘅。 我希望